哦，对对对对，你说的有道理哈、啊。当然，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是吧？有人是个拉个双眼皮、垫个鼻子什么之类的，这倒也不是说不可以。关键咱们得安全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春蚕利用这微信呐，搞恶作剧，那些个人都什么心态呀、啊？可说呢，是吧？闲云来啦，呵，哎呦啊，五零后期待啊，坐咱们这 C919 国产大飞机，快乐的狼主。是吧？说这个挺好啊，说这个125规划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啊。生命段落，谢谢您啊，今儿来好多新朋友，我瞅这意思啊。这个阳光啊，这是老朋友是吧？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，什么鸟都叫唤是吧？造谣嘛，我说造谣啊，没别的意思是吧？这个生命段落说你总是调侃安老贾，我是这个说了吗？我是说这个话了吗？那是这是您老家是吗？不知道啊，荣子，哎，谢谢啊，北京歌哨，呵，莫莲啊，尹无鹏，呵，哟，说新书唱这秦香莲，你看人家姑娘还能听出秦香莲来，哎呀，这个是吧？就说啊，戏曲知识杠杠的，顺其自然啊，青衣唱的好，谢谢您啊，嗯，是吧？啊，哈哈，洪生是啊，这个是权和钱向法律示威。公理必须得坚持住啊，咱们得主持正义嘛，张伯荣是吧？现在这个两面派啊，真是啊，真有是吧？你看了没有啊？很多朋友啊，一德邦是吧？还有呢，我看看啊，展望未来是吧？还有这个霍夜深了啊，说是这个，他说我嗓子不好，要用酒精消毒，你说这不是给我指瞎道吗？啊，还有这人呢，你说啊，继续啊，再讲几档的事儿吧，简短截说吧。这是这个北京晨报的报道，哎呦，杀人了，呵，2013年的事情，现在呢上法庭审这案子，这个是一位70后的一位男士啊，小赵吧，这个公交公司的员工，嗯，是吧？2013年的时候呢，干嘛来着呀？哎，就说呢，他是再婚，再婚呢，他媳妇儿也是再婚。俩人都是啊，俗话叫往前迈了一步啊。这个结婚之后呢，还生了个儿子啊，挺好的，日子过得也不错，是吧？这不挺不错的吗？是啊。结果呢，谁成想啊，这个祸起萧墙啊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也不是怎么回事，也反正就是疑心生暗鬼啊。当然他也有证。